点解你唔亲自问我？你唔需要咁辛苦，揾我写低嘢嚟睇啊！ 我根本就唔想知道，我点解要知啊？你话俾我听，点解？点解？点解？对唔住，我吓亲你，又要买嗰啲杯啊！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嘅，我阿爸都有几个女人啫。 情人你我仿似，无提两个相似。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抛弃，浮动在梦梦里，然后留下回忆。 我唯独记得上天，我第一眼见到子，佢走咗。 由当中的细节，变成想你如小说。 你觉唔觉得我哋永远冇开始，也冇结束？好似无论摆喺我哋喺边度，我哋都系好咁。好到而家好似，好似唔系咁啦。 嗯。 只有祝福中说，年月或会似风，但我心里在盼望那夜。情人你的一半，仍然够我心智，然而还是拒绝。 有机会做爸爸，我都唔肯讲俾你知。 边有可能？ 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啦。 我真系唔知道，唔会噶。点解要咁对我啊？冇可能，发神经啊！ 佢对你真系好好噶。 佢对我咁好做乜嘢啫？我而家就系唔要啊！我唔要啊！ 是的。 情人你我仿似，无提两个相似。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宁愿留下回忆，宁愿留下痕迹，点点点点，永远未灭，随心中怎拼贴，完成尚未完小说。 如果能够第一次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人，这个世界一定会很开心， 但是很辛苦之后才找到都会很开心。 我们邂逅在无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逢，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挂念，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电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 就四点几 ，CD 机播住嗰只碟，已经一次又一次咁将十二首音乐重复咁播， 阿雪好中意呢一只 CD 嘅，成间屋都充满咖啡味。我哋买咗一大盒嘅细桃，倒晒喺地下上面砌。阿雪话最好一边饮咖啡，一路慢慢砌。但系都未砌够一只角，佢已经瞓着咗啦。见佢瞓得咁舒服，我觉得好幸福。 仲砌紧啊！ 慢笨猪，快啲帮手砌啦！又系要拣啊，字大嘅。 我都话咗好难噶啦。 你系贪新鲜，又要我执手尾。喂，呢度啊，唔错啦。呢块呢？做咩？佢咁望住我啫。 我中意望住你嘅侧面。 哇，咁我以后咪好似塔莎咁，净系侧块面俾你睇。 喂，系咧、你似你爸爸定系似你妈妈多啲啊？ 似爸爸啩，不过我冇嗰张相，所以都冇得对。但系我觉得我一啲都唔似我妈妈。 咁你妈妈靓唔靓噶？ 靓噶，你想唔想见佢？ 你有佢张相啊？ 快啲去见佢，你惊唔惊？ 唔惊。中环嘅， 行过天星码头呢度，行人隧道嗰边有茉莉花卖噶，我妈妈好中意，好中意茉莉花嘅，一见亲咧，无论你几冇钱都好，都要买一扎。 你妈妈好浪漫噶。 我成日觉得佢根本都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阿叔啊，唔该，俾扎茉莉花我。 好啊，简直靓啲过你啊！ 你嘅坟场好静，好舒服啊！ 热唔热啊？ 热。 热，你睇下。身毛都湿晒，身体休息下。 唔使。 你觉唔觉得人死咗之后会好寂寞？ 如果死之前有人好锡好锡自己，我觉得我就唔会寂寞咯。 咁我而家死咗，我一定觉得自己好幸福。 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 到啦，你睇下，呢个就我妈咪啦。 佢真系几靓，唔系，应该系好靓。 佢对眼成日都好似充满泪水咁。我妈妈曾经讲过一次，阿婆教过佢，做女人最紧要靓。样靓就唔使开口讲咁多嘢，结果搞到我阿妈将啲心事摆喺心入边。你觉唔觉得佢个样有啲神仙质咁？ 唔系啊，我净系觉得佢个样都几似中意茉莉花咋。 咁你似唔似阿妈噶？ 少少啦。 咁你几时带我去见佢啊？ 乜你唔惊啦？ 惊，但系都要去啊！你成日同我一齐， 佢一定好挂住你。其实而家你应该要陪佢多啲嘅。 咁你敢唔敢而家跟我翻去啊？ 咁系咪应该要买啲洋酒啊、生果篮嗰啲啊？ 买朱古力啊！ 买俾你自己食啫啩。 喂，睇住啊，等咗两个夹喺度噶。 哦，原来已经执好晒嘢 啊。系妈咪帮我执噶。你做咩啊？ 阿雪啊，系咪你啊，雪？ 妈咪啊。 咦？ 阿母。 系啊，妈咪，佢阿哲啊，佢特登上嚟探你噶。 咁真系有心喎、啊。 妈咪啊，食咗饭未啊？ 我冇胃口。 哦，系咪因为阿雪就嚟要去美国，唔舍得，所以心情唔好啊？ 如果佢而家即刻飞美国啊，我心情唔知几好啊！ 阿哲啊，你饮啲乜嘢啊？我斟俾你啊。 水啊。 妈咪你要唔要啊？ 你几时学得唔好乖噶？ 啊，阿母啊，呢个送俾你嘅。 夏生，点解咁好嚟坐下啊？唔使翻屋企陪你女朋友食饭咩？系咧，佢点称呼啊？ 佢叫 Cindy。 咁加埋佢嚟见下我。 我知你好唔放心我同阿雪喺埋一齐，其实我系应该早啲嚟见你嘅。 咁你有冇见过 Cindy 嘅爹哋妈咪啊？如果我有个女嘅受咁大嘅伤害啊，我一定要见下个男人啊。 Cindy 嘅爸爸系睇住我大嘅， 咁佢咪跌晒眼镜咯。 妈咪啊，你唔好咁啦。 阿雪啊，入去帮我睇下煲汤好唔好啊？开慢啲火，煲翻热佢啊。仲唔开？夏生，你都知阿雪要去美国噶啦。 我知。 我唔希望个女啊再走条冤枉路啊。 阿雪梗系要去美国啦， 你明就最好啦。有啲嘢咧，我知道我系管唔到嘅，我只可以尽量去帮我自己个女嘅啫。正所谓有鸡仔唔管，仲点敢去管马英、啊？如果调转系夏生，你阿妈就好做得多啦。 我都好希望有个好似咁坚强嘅阿妈。 唔使攞啲好说话嚟氹我啊！你咁讲，顾住伤害你阿妈个心啊！ 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不好意思啊，对不住啊。 不要 紧。哎，等我去开门得啦。 哎呀，乜你翻咗嚟啊？ 你嚟做乜嘢啊？ 喂，系你话借条链俾我去波噶嘛？你唔记得咗啦？ 啊，系、哦。嗯，我去攞俾你啊。 好啊。咦，大旧节。 我好瘦嘅啫， 我知啊，系咯，一早咪应该上嚟见下未来爱阿 Auntie 咯，吓、 啊，喂，落霞，你正话响电话又话即刻嚟嘅，嚟到而家 ，Auntie， 你过嚟啊，你过嚟先讲啊，我咧，我紧张到画眉出手震啊，系咧，我个样咧点啊 ，OK 啊， 几好啊，好靓啊。 嗯，阿姨我信你，你呢就对我最好嘅，又锡我喎，一定唔会讲大话㗎啦。係啦阿姨啊，其实哲同阿雪好衬啊，而家咁咪好囉。 阿雪衬唔起。 阿姨啊，你唔好咁刺激阿雪啦，大舊哲呢唔係得个样㗎，个人品呢都唔错㗎。其实讲真啦，我有时都羡慕阿雪㗎。你试下啦，你试下同佢倾下偈啊，包你都话搭床先讲啦。 喂，你条链啊， 喂，快啲帮我戴啦。咦，有生鱼汤味喎、啊，正喎、 啊。喺唔喺度食饭啊？ 唔好啦，啲正汤咧就留翻俾大舊哲啦。我咧 就要落去啦，因为 Sam 喺下面等紧我。阿哲啊，记住啊，试真啊，白帽啲手势啊，好正嘅。嗯， 我想。 喂，阿哲啊，讲真啦，喺呢度见到你咧，我真系觉得好感动，俾心机我支持你啊。喂，阿雪啊，我先走先啦。阿 Sam 喺下面等咗我好耐啦，眼前我走啦。 阁下，你今晚好靓啊！ 多谢。喂，你今晚上嚟咧，系咪表示定亲啊？ 我好惊妈咪咋。 傻妹，冇事嘅，有时间咧，听朝嚟我部贴度揾我啦，好冇 啊？好啊，拜拜。 拜拜。 妈咪呢？ 入咗厨房。 咁点啊？ 你陪食饭，我走先。 唔好啦， 阿雪啊，攞啲嘢垫住张台啊，我拎煲汤出嚟啊。 哦，你见唔见啊？ 见咩？ 妈咪攞咗三对筷子啊！ 我听好惊啊！ 我都系啊！ 阿雪妈咪食完饭都冇再讲过嘢，成晚阿雪用只脚轻轻咁掂住我，敲住佢妈咪去装饭嘅时候。他就望住我怪笑，虽然三个人都冇嘢讲，但系阿雪妈咪对我嗰份敌意，好似已经冇咁犀利。不过我又会谂，系咪我自己以为系咁？风怪不得这个风铃不响，你一直挂在这里？ 最初我搬回来都不敢将它挂出来的。还有啊，你一直叫我写下感觉呢，那个基本簿呢，我全部收在这个柜桶里面。 不如以后就锁在里面，好像叮当那样住在里面。 给多一样东西你看啊。 你细个的相呢？ 嗰啲一阵先睇啦，你睇呢个啊！ 哎呀，后面啲猪仔同我好得意啊！ 你打开睇下入面先啦。 送俾我啦。 睇下先啦。 哇！点解你接埋咁多报纸同公仔嘅？ 哼，呢几个月啊，我逢亲见到有啲同猪仔有关嘅嘢咧，我都会剪低噶。 而家输俾我嘅。 哈、啊！我哋啱啱先见翻几日啫，但系好似好耐咁啊！ 嗯，但又好似好快，而家都十二点几啦。 哎呀，系喎、哦，你走啦？ 我惊你妈咪啊！ 你惊妈咪多啲定系侄侄多啲咧？ 咁系咪惊佢多啲？你又会帮我用拖鞋，好似掟侄侄咁飞佢咧？而家系会捉住佢只脚嚟揈， 你死噶！如果我妈咪听到啦，你就衰啊！ 咁我做曱甴咯， 好啊，我揈你啊！ 我实在太需要时间在一起，所以我哋再唔去理究竟时间系几点钟，日子系几多号，更加唔会去谂八月尾去美国嘅日子。坐喺雪间房，好似入咗个宝藏。佢嘅相簿，读书时有佢储嘅明星相， 就连佢再私密嘅大藤篮，佢都俾我睇。阿雪先系好似挂喺窗上面嘅风铃一样，叮叮当啷咁响。 喂，你睇下我几无聊啊！我细个嗰阵时咧，啲铅笔咧用到好短好短啦，我都唔舍得抌噶。而家储埋几多？ 我唔系氹你啊，我都有一盒啊。 系、哦，我都记得 Cindy 讲过啊。乜你真系有储噶？ 冇错，难得有人陪我咁无聊。成晚留喺阿雪屋企，当然系怕会俾到妈咪闹。不过而家我最怕嘅、最唔想听嘅、最唔想讲嘅，系你走啦。坐喺厅度，阿雪伯喺我膝头哥上面瞓着咗，而我就望住放喺墙边嗰两个箧，我只会谂。其实我哋同自己最喜欢嘅人喺埋一起嘅日子系有个时限，只不过系我哋忽略咗，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咁拥有对方。突然之间，我谂翻起Cindy，我哋曾经都以为对方会永远喺自己身边，就因为谂得太理所当然，结果。两个人就好像生活在个玻璃箱里面，看到、见到，但是偏偏感觉不到对方。